啊，有书面子叫这个 叫那那那叫那三不是一块这儿。 您再说一遍。 不好说呀。 嗯， 那三不是一块这儿。 哦，您看我学一学像不像啊？书辫子， 哎，带多少啊？ 叫脑热三轱辘快绕， 哎， 行吗？ 基本差不多。 我回家再练一练。 行，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女同志烫发樱花怎么说？ 不梳辫子了 啊。 女同志烫发 啊， 烫发也不好说。 嗯， 烫发啊， 嗯、烫发 ，no， 烫发。 哎， 叫脑上缺块玩带圈的。 哎，这回的音差不多。 嗯，我再学一学。 哎， 就。 拿上圈儿快玩带圈儿的， 嗯， 你来吧。 拿上圈儿快玩带圈儿， 哎，唱歌。 我笨点儿，我笨点儿。 行， 我回家慢慢练， 慢慢复习吧。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男同志留分头怎么说呢？ 你跟脑袋干什么了？留分头 啊！你不许刮胡子吗你？留分头就这个叫 脑袋边上一朵印的。 哦。留分头嘛，就拿不来钱一当劲儿。 哎，差不多了吧、我该走了，没事。 不，我呀， 嗯， 脑筋不太好。 哦， 您再给我复习巩固一下，行吗？ 复习一遍 啊。 复习哪句？ 先来头一句。 头一句， 女同志梳辫子。 女同志梳辫子 啊。 复习复习 啊， 不单你复习， 嗯， 连我忘了都差不多了。 嘿， 我得先琢磨啊。刚才我说的什么来着？女同志说，哦，想起来了， 嗯， 女人梳辫子 啊， 梳辫子叫这个， 叫拿着扇扇不离宽扇。 哎。您能不能把这速度放慢一点？慢点， 英国话速度快，它不能放慢了。 您慢点， 我为照顾你，照顾你，叫你学得会 啊， 慢点 啊。 哪儿上三轱辘一块这儿， 这懂了吧？ 还能慢吗？ 慢是还能慢 啊， 说的太慢了就没意思了。 什么叫没意思？ 大伙儿听得差不多了，你还听不懂啊？ 听不懂， 再慢点， 再慢点， 真笨！我告诉你，傻。 哪儿上三轱辘一块这儿。